车和建设相关基础设施的作用，四是鼓励共享出行领域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好，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收听。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1月21号星期三，农历10月1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受到高气压的控制，今天白天本是天气晴朗，大气扩散条件不错，空气清新，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只是风干物燥，请及时补水润燥并注意防火。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65%。白天的最高气温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3度。我们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三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1，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西三环航天桥南的南向北有事故，后车拥堵，队尾排到了新兴桥。西四环岳各庄北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到丰北桥。西五环园博桥以北的南向北有事故，后车目前是短暂排队。 关于克隆的那些事儿，由基努·里维斯主演的《克隆人》11月23号在中国率先公映。克隆是最有争议的科学技术，也是最受欢迎的科幻题材。今天我们一起透过电影《克隆人》来说说克隆。今天的第一道题是，说到克隆，我们首先会想到克隆羊多利。那您知道他活了多少岁吗 ？A. 3岁 ，B. 5岁 ，C. 7岁。 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要跟您通过即将上映的电影《克隆人》来谈谈背后的克隆技术。那么第一道题呢，就说的是克隆羊多利，您知道他活了几岁吗？3岁、5岁还是7岁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国家电影局最近下发了国产电影复映暂行规定，其中规定复映的影片必须进行内容重审和重新发放公映许可证，还规定全部放映范围不超过2500个影厅。这意味着《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2017年第三次上映票房斩获1.7亿的情形将难以再现了。新规定将于今年的12月1号起实行。所谓的复映呢，就是通常所说的重映。王家卫的《东邪西毒》、吴宇森的《英雄本色》，还有张艺谋的《红高粱》等等，都曾经重映过。时下火爆的小视频吸引了很多受众，但也成为谣言传播的新渠道。一些小视频谣言更是引发公众恐慌，而且辟谣难度大。最近，《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6名受访者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显示87.7%的受访者在网上遇到过小视频谣言。谣言有两个因素：议题重要性和信息的模糊性。比如一些突发事件，如果信息来源不够充分，或者没有权威信息源的披露，就会造成谣言流传的空间。大型文化季播节目上新了故宫，上周五播出了第二集。 节目中嘉宾畅游了故宫内唯一一座三层大戏台畅音阁，并利用其中的文化元素，联合中央美院的学生在节目中推出了一款文创产品畅心睡眠系列睡衣。这款文创产品一问世就引发了宫粉们的热烈追捧，上新了故宫，也让故宫的漾起来畅心睡衣的预售众筹项目启动。短短几天，这个项目认筹人数就超过了5500多人，筹款超过了280万元。今年的11月26号到28号，在房山区的燕山将举办2018京津冀石墨烯大会暨北京石墨烯产业创新中心年度汇报、北京房山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推介系列活动。石墨烯是一种从石墨材料中剥离出的单层碳原子面材料，这种石墨晶体薄膜的厚度只有0.335纳米，把20万片薄膜叠加到一块儿，也只有一根头发丝那么厚。它不仅是已知材料中最薄的，还非常的坚固牢固。作为单质，它在室温下传递电子的速度比已知的导体都要快。来，我们关注收藏方面的消息。昨天，北京菜百公司全国首发了2019己亥猪年贺岁金条。这套贺岁金条一共发行有1000克到30克不等。一共是6种规格的产品，部分规格在线上也会同步发售。同时呢，菜百的猪年贺岁季活动也已经同步启动了。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石兴瑞的报道。 本次发行的猪年贺岁金条共发行有1000克、500克、200克、100克、50克和30克不等6个规格的产品，最大发行总量为3000公斤。其中30克小规格金条在菜百首饰京东旗舰店线上同步销售。北京菜百公司总经理王春丽介绍， 它是权威机构发行，中国金币总公司总经销。第二呢，是限量的，全国总的发行量是3吨，作为北京地区独家销售，全国首发呢，我们每年都是1吨的这个量。第三呢，是它有连续性。17年发售了，设计的这种延续性、纪念性也非常强。 贺岁金条的正面图案以简练的曲线线条描绘了猪的形象特征，造型为站立、昂首、卷尾的形象，背面为中国金币总公司标志及英文缩写，中间是隐形雕刻金币两字的防伪标记。同时据了解，为了迎接今年贺岁季的到来，菜百多款精美贺岁产品也将陆续上市。王春丽介绍， 今年呢，结合80、90后年轻人的这种需求，更多的增加了有创意的、个性化的、混搭的猪年的这个生肖的产品，包括我们的喜金，包括钻石的小猪的形象，什么这些都有。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总部设在澳大利亚的航空公司评级网站最近评出了2019世界最佳航空公司榜单，为公众明年的出行提供参考。新加坡航空公司打败多年排名第一的新西兰航空，争得了榜首位置。排在榜单2到10名的依次是新西兰航空公司、澳洲航空公司、卡塔尔航空公司、维珍澳大利亚航空公司、阿联酋航空公司、全日空航空公司、长荣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以及日本航空公司。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布，政府计划大幅削减永久移民年度配额，以缓解国内多项公共设施和服务所面临的压力。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截至2018年6月30号之前的一年间，定居澳大利亚的新移民数量约为16万人，低于眼下的年度配额。美国知名内衣品牌维多利亚的秘密以豪华时尚秀为消费者所熟知，然而秀场热度似乎难以帮助这个品牌应对销量下滑的挑战和来自年轻品牌的竞争。维多利亚的秘密首席执行官简·辛格已经辞职。最新的财报显示，维多利亚的秘密北美门店的销售额下滑了8%，部分原因在于企业决定停止销售泳装等商品。一些分析师认为，维多利亚的秘密更换首席执行官未必意味着这个品牌能够成功自救。西方感恩节吃烤火鸡是美国人的传统，而如今美国兴起了吃小个头的火鸡，原因在于随着家庭小型化，以1982年至2000年间出生的千禧一代为代表的美国民众对食物浪费越来越有罪恶感，开始偏爱放养的小体型禽类。民众对于6磅，也就是2.7千克左右小火鸡的需求量在增大，因为它对小家庭来说比较合适。空气污染危害健康。最近加拿大研究人员发现，母亲孕期置身于空气污染的环境，孩子出生后出现自闭症谱系障碍的风险比较高。 不过研究的牵头人说，研究只能证明二者确实有关联，并不能证明其中有因果关系。说到空气，一款名为 O2， 也就是氧气鼻滤器的鼻孔塞已经在美国开始销售。这款由硅胶制成的透明空气过滤器可以塞到鼻孔里，又不容易被看到。它利用静电捕捉空气污染物，并起到过滤空气的作用，能够阻拦90%的大颗粒空气污染物和70%的小颗粒空气污染物进入肺部。不过呢，有专家认为，相比于口罩，这种鼻滤器无法阻止空气污染物从口腔进入呼吸道。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京张高铁清华园隧道昨天贯通了，这是目前国内城市核心区穿越地层最复杂的隧道。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重要基础设施，京张高铁北京段今年底将实现主体结构贯通，确保明年底全线开通运营。11月19号，中国移动先行在北京、上海、安徽、江西、河南、湖北、陕西七个省市的公司试点阶梯套餐方案，后续会根据试点结果决定下一步的计划。这种套餐的月使用费18块钱，包含80分钟的全国主教分钟数，来电显示全国备教免费。套餐外，国内手机上网采取单价模式收费，根据用户每月国内流量使用量分为4个段，价格最低到每 GB 5元，用多少就付多少钱，越用越便宜。最近事关头疼脑热或者慢性病的常用药价格上涨引发了关注。记者发现，比如像扑尔敏、甘草片、罗红霉素、降压零号等销量极大的药品价格一路上扬，涨幅50%以上，甚至价格翻番都不罕见。据统计，相比于2015年，很多常用药的价格已经翻了好几倍。药品价格315网上显示，国内20家药店小苏打片的价格近期最低的报价也要9.9块一瓶，而最高的价格已经达到了17.8块。日前发布的中国青少年用眼行为大数据报告显示，超过80%的学生单次连续近距离用眼超过40分钟，近视防控的形势就很严峻。报告指出，应该从用眼距离、时长、角度、环境光照强度和户外活动时长5个维度科学防控近视。另外，一二线城市学生比其他城市的学生用眼距离更近，用眼时间更长，但是阅读环境的光照会更好，户外活动的时间也会更长。大约20%的青少年近视会发展为高度近视，甚至会引发致盲的风险。想要滑冰的朋友请注意了，设在东城区6所中小学的6块季节性冰场启用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东城区教委分别在10家小学分校、和平里第二小学、光明小学、府学胡同小学、石井花园校区、22中、广渠门中学铺设了6块季节性真冰场。地坛体育中心和天坛体育活动中心还将启用2块永久性冰场。青年湖公园也有1块季节性冰场，即将对该区的中小学生开放。校园季节性冰场从11月19号一直到次年的2月底都可以使用。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作品展播。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孙杨，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大国速度》这本书。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这本书一共有10章，用纪实性的文字和故事性的描述给我们全景展现了中国高铁的发展历程。按照作者的划分，1990年到1998年是中国高铁的思想启蒙时代，又称为石器时代。这时期主要围绕着中国是不是应该发展高铁、怎样发展高铁以及怎么建等问题进行讨论。1999年到2002年称为青铜时代，中国第一条高速铁路秦沈客运专线的开工建设、国产动车组的研发高峰都发生在这一时期。2003年到2010年称为黄金时代， 标志性事件是四纵四横高速铁路网的大规模建设以及高速动车组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奠定了中国高速铁路网的主骨架，确定了中国高速铁路网的建设以及运营标准。这个框架与标准到今天仍然是中国高铁的基石。 2011年到2013年成为中国高铁的英雄时代， 这个阶段中国高铁经历了降速与降标，经历了国内外的质疑与非议，中国高铁在坎坷中艰难前行。 从2013年夏天开始到今天， 成为中国高铁的白银时代。 这一阶段中国高铁重新恢复发展势头，高速铁路也分步骤稳妥地恢复到了设计时速运营。而且这本书里面还认真探究了中国高铁崛起背后的逻辑。 在书里面有个段落让我印象深刻， 1978年12月， 一次永载史册的高速实验， 地点是正值隆冬时节的祖国北方。在火车头司机室里有三个人，第一个是司机，第二个是医生，随时测量脉搏和血压，第三个人是速度报告员，随时报告列车的速度。后面的五节车厢也没有空着，坐了大约100多人，都领到了一张表格，上面密密麻麻的标着线路第几号弯道、车站的第几号道岔等等， 要求每个人记录火车经过时候的感觉。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之下，在这样充满着浓厚手工特色的氛围当中，这一次冲高试验获得了巨大成功。最后我想邀请您下载北京电台官方的客户端 听听FM， 可以收听到全书的内容，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感受。 关于克隆的那些事儿，由基努里维斯主演的《克隆人》11月23号在中国率先公映。克隆是最有争议的科学技术，也是最受欢迎的科幻题材。今天我们一起透过电影《克隆人》来说说克隆。今天的第一道题是，说到克隆，我们首先会想到克隆羊多利，那您知道他活了多少岁吗？ A3岁， B5岁， C7岁。 来，各位朋友，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听城市文化范儿，坐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 本周将有一部科幻的新电影上映，这就是由基努里维斯主演的《克隆人》。 11月23号在中国率先公映之后呢， 它会在欧洲地区陆续上映， 明年的1月11号在全美展开大规模的上映。 克隆可以说是最有争议的科学技术之一了，也是最受欢迎的科幻题材。那么究竟人类的克隆技术发展的历程和进展怎么样？从现实到科学幻想，人类对于克隆又有哪些憧憬？今天我们就一起通过电影《克隆人》来说一说克隆。来， 邀请出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叶盛，您好。 你好，主持人。 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也是跟我们的朋友们应该要说一下啊，昨天晚上准备到很晚，特别严谨的这个材料哈，同时我们也要说一下，叶盛也是我们的科普合作项目三四将推荐的专家。三四将项目呢，由北京科学技术期刊学会等多个单位联合发起，致力于把那些对当下的科学研究、未来人类生活会产生重要价值和深刻影响的学术论文传递给大家。同时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进行视频的直播，您可以在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里头点击音视频下方的这个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新浪微博上寻找城市文化范儿节目，您都可以看到今天这个现场的情况。那么叶盛今天来做客，说这个克隆啊，您先跟我们的朋友们说 克隆的话，其实从生物学上来讲啊，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就是说两个生物个体，它们从基因层面上来讲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它们的基因组完全是一样的。 嗯， 那么我们今天大家一般嘴里边说的克隆，其实指的是通过人工的方式来克隆，但是克隆这种现象在大自然里边也是存在的。比如说最简单的单细胞的细菌啊、真菌啊，它们生殖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克隆。那么植物的话也存在这种就所谓的无性繁殖嘛。 嗯。 那么比如说咱们知道有一种叫扦插的技术， 嗯， 你把这个植物的茎啊、叶啊或者根啊剪下来插到土里，它就能长出一株植株来。 那不算克隆吧？ 哎，这个其实也叫克隆，因为这个长出来植株跟原来那植株从基因组上来讲是一模一样的。 哦。 实际上克隆这个词儿啊，当年呢是一位叫做约翰霍尔丹的科学家在1963年的时候提出来的。 嗯， 那么这个词儿它源自一个古希腊语的词汇、 嗯、 那个词汇的原意就是嫩枝的意思。那所谓嫩枝呢指的什么呢？指的其实就是这个植物的嫩枝能够插在地里边长出一株新的植株来。 嫩枝还叫嫩枝？ 嫩枝其实是 嫩枝是吧？ 对对对。 哦，来您继续说。 所以的话呢，这个其实在自然界里边是广泛存在的一个现象。 哦， 那我们今天说的克隆呢，更多的指的是在实验室里面，然后通过人为的一些方法让动物能够获得一个基因组一模一样的后代或者说个体。那么这个呢指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克隆。 嗯，当年的这个最早的克隆实际上就是来源于现在的我们所熟悉的这个扦插的这种技术啊。您这么一说一下就能明白，它就这种无性繁殖哈，就自己就能把自己给繁殖出来了。 是， 但是这个克隆技术发展到现在真的是已经就跟当初科学家们刚刚发现的时候已经大不一样了哈。 嗯，对，是这样的。 嗯， 实际上当初提出来的时候，霍尔丹的意思呢就是在幻想人类未来会怎么样。他提出这个概念其实是在一个关于未来人类命运的这样一个论坛上首次提出克隆这个概念的。而霍尔丹自己其实是一个在生殖科学在进化科学方面有很多贡献的这样一位科学家，非常富有创造力。 嗯嗯。那么大家说到这个克隆呢，除了我们这个提出的这个克隆羊之外哈，大家也想知道的就是这个克隆人是克隆人这个技术是最早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 实际上就像刚才说的，就是霍尔丹当年呢在这论坛上进行报告的时候，他就提出来说我们是不是将来有这个可能性来克隆人类。 嗯， 所以呢从克隆这个概念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其实就是跟人类的克隆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实际上在技术上来讲，我们走过了一个很漫长的道路，即使今天来讲我们也不能够说能够有这个技术去做到克隆人。 嗯，那么刚才我们第一道提出的是这克隆羊多利的事儿，应该说它也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一只羊了。 是这样的。 这是人类第一次成功的克隆一个动物吗？ 准确的说应该说是第一次成功的克隆一个哺乳动物。 哺乳动物。 对。 哦，之前克隆过什么呀？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其实克隆这个技术它本身也分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嗯， 而这个动物本身其实有一些动物本身也是可以天然的有克隆这种现象的。 嗯， 它也是有具有无性繁殖这种现象。 比如说呢？ 比如说有一些的鱼类，还有说有一些蜥蜴。 嗯，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蜥蜴有时候尾巴切下来好像还能活着那个样子。 啊， 而那个断尾呢也能够再重新长出一个新的尾巴来。实际上蜥蜴的这个再生能力是很强的。 嗯， 那么就发现有一些蜥蜴是有这种无性繁殖的现象。 哎，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那个蚯蚓不是能切成几段它都能活吗？ 哎，这也可以叫做克隆。 是吧？有一个笑话还不是说一个蚯蚓想这个踢足球把自己切成也不几十段，然后弄成了两只足球队。这当然是开玩笑的。 是 哈。 其实有一种咱们日常中很常见的动物它就能单性繁殖。 哦， 就是小龙虾。 小龙虾能单性繁殖吗？ 很多的甲壳纲动物，因为它属于甲壳纲嘛，很多甲壳纲动物都具有这种无性繁殖的能力。那么小龙虾就是其中的代表。实际上小龙虾的泛滥这里面有一个因素，就是它在野生环境下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就是能够进行无性繁殖的。 那它应该卖得更便宜一点，它那么好繁殖。这也是开个玩笑哈。那么我们的节目之前也做了预告，之后呢也有很多朋友想提出问题来问一下您哈。比如说可乐就说，他说我知道克隆羊，现在还有克隆其他动物的吗？克隆牛啊，克隆老鼠啊什么的。菲菲在线就说了，我很想知道现在克隆一只动物是不是非常 easy 很容易的事儿哈。其实大家就是想知道现在克隆技术已经发展到哪一步了。 实际上自从多利之后的话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动物被成功克隆，比如说很多不同种类的牛，不同种类的山羊，还有我们常能够想到的一些哺乳动物，比如说马、狗、猫、老鼠，那么这些都克隆成功了。那么中国的华大基因的话，他们就在猪的克隆上做得很好，每年能够做到上百只的这个克隆猪的这样的产量。所以说其实现在能够克隆动物还是不少的，但是呢这个技术其实还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像多利，他就是在经历了434次失败之后才成功克隆出来的。所以克隆技术现在怎么说呢，很多时候它还是依赖于一种不断的尝试，所以它并不能做到说每种动物都确保能够克隆。比如说像大象，就是始终到现在都没有克隆成功的一种动物。 哦，不容易是吧？ 对，非常不容易。 刚才您说了现在像猪啊之类的是有克隆，是跟那个多利羊一样也克隆出一整只活物来吗？ 是的。 哦，是吗？ 对，那他们像华大基因他们做这个猪的克隆，其实主要是为了一些药物研究的方便，然后能够进行药物的实验。那大家想为什么不去天然的养一些猪，不是更容易更简单吗？ 啊，对呀。 但实际上他们克隆猪的话是为了能够得到这个基因完全一样的这样的猪，这样在实验的时候你的这个实验个体就不具备任何差异性。 哦， 他们就是完全相同的实验个体。 为什么一定要一样呢？ 那这个在实验中就很重要了。你比如说你这个一个实验现象，你到底是由于这个个体差异造成的呢，还是由于真的说这个药物啊或者什么它的作用不稳定造成的呢？你这就没法回答了。可是如果它个体是没有差异的，那我们就知道这个现象它一定是归结于你所给的这个药物。 哦，是这样的。那么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说了克隆技术本身，那么究竟克隆技术又经历了怎么样的发展，在科幻的世界里克隆有哪些呈现，在现实中哪些幻想已经变成了现实，一会儿我们请叶盛来跟我们接着说好吧。 好的。 好，那么广告之后城市文化范儿马上回来。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安心优享晚晴暖心，新华家园莲花池养老公寓，从专业护理到康复医疗，从营养膳食到文娱活动，为您提供全方位温馨照护服务。地址西三环莲花池西里8号，电话400-8729-119。 小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5斤。妈，塔嘛是什么呀？ 这塔嘛呀就是比目鱼，卢照邻就写过得成比目何辞死，这唐诗三百首。 妈怎么说的唐诗三百首了？ 那咱们说的是 绕口令啊， 绕口令里长学问，一起练练嘴皮子。我是非常董老师，顺口溜的绕口令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1月21号，星期三，农历10月1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4和9。来，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受到高气压的控制，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空气清新，能见度非常的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适宜户外活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冬天啊，太阳高度较降低了，早晨和傍晚迎着太阳行驶的司机朋友会感觉到阳光刺眼，应该拉下遮光板，戴上墨镜等防护措施，注意交通安全。另外，由于风干物燥，请您及时的补水润燥，提高防火意识，注意用火安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65%。白天的最高气温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3度。预计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所以呢，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来，北京时间8:02，路面的情况这样的，城市路网目前交通指数6.4，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方面，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有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的南向北，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小街桥的南向北，北二环小街桥到西直门桥的东向西方向。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有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双方向，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的北向南，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国贸桥的东向西，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都低于每小时20公里。 关于克隆的那些事儿，由基努·里维斯主演的《克隆人》11月23号在中国率先公映。克隆是最有争议的科学技术，也是最受欢迎的科幻题材。今天我们就一起透过电影《克隆人》来说说克隆。多利1996年7月5号出生，一直到2003年2月14号活了将近7岁。他是一只通过现代工程创造出来的雌性绵羊，也是世界之初第一个克隆成功的人工动物。多利是用细胞核移植技术将哺乳动物的成年体细胞培育出来的新个体，它被称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动物。多利的诞生为克隆这项生物技术奠基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因此引发了公众对于克隆人的想象，所以它在受到赞誉的同时也引起了争议。这道题答案是 C。来看第二道题，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孙强和博士后刘真为主的团队克隆出两只动物，取名中中和华华。您知道它们是什么动物吗？ A. 猩猩， B. 长臂猿， C. 猕猴。 哎，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克隆羊多利活了7岁是吧？ 嗯，是这样的。 哎，还真不错。 哎，不少朋友也答对了，我来看一看啊，像这个红十字啊、田耕月双飞、一一黄老大、新冠体盘、明飞金等等，恭喜这些朋友。那么第二道题呢，说的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孙强和博士后刘真他们这个团队啊，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克隆出了两只动物，取名中中和华华，是什么呢？是猩猩、是长臂猿还是猕猴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另外我们的节目现在也在这个视频进行直播，您可以登录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音视频直播里的视频直播，可以看到现场的情况。另外在这个新浪微博上，您搜索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也能够看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情况。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要跟您来说一说克隆，因为有一部电影克隆人马上就要上映了，11月23号，也就是后天，其实呢确切说是明天半夜12点之后啊，一部科幻的新电影就要上映了，这就是由基努里维斯主演的克隆人。他是11月23号在中国率先公映，然后之后在欧洲地区陆续的上映，明年的1月11号在全美展开大规模的上映。克隆可以说是最具有争议的科学技术之一，也是最受欢迎的科幻题材。究竟人类的克隆技术发展的历程和进展如何？从现实到科学幻想，人类对于克隆又有哪些憧憬呢？今天我们一起透过电影《克隆人》来说一说克隆。那么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叶盛。那么叶盛也是我们的科普合作项目三四降推出的专家。三四降项目由北京科学技术期刊学会等多个单位联合发起，致力于将那些对当下科学研究、未来人类生活产生重要价值和深刻影响的学术论文来传递给大家。那么说到这个电影《克隆人》即将上映呢，我们的编辑也剪了一小点电影的预告片花，我们先一起来先听为快。 We got a donor inbound, 37 minutes. Time since cardiac death. 7 hours, 15 minutes. Proceed. Initiate sequence. We are going to replicate the human mind. We are going to take his biological brain, imprint it into that synthetic brain. Stand by to initiate neural imprint. All functions go. 听着这个就是非常悬疑的这个场景哈，我给大家简单的用一句话来说一下这部影片演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基努里维斯他演的一位神经学科的这个科学家，他在一场车祸中失去了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然后在他的这个好朋友，同时也是另外一位科学家叫是托马斯米德蒂奇的帮助下，他通过克隆身体以及 要把他像奴隶一样来对待吗？那包括现在很多人在幻想说我们克隆人之后是不是可以取他的器官来帮助我们本体来治疗疾病？ 对，这个其实是现在大家需要最多的，也是我们昨天也交流过，说为什么就人要想克隆出人来。一方面呢，可能是对于逝去的亲人，你希望就是他一直在你的身边哈。另一方面呢，很多人也想克隆出自己来。 对，但实际上你知道这个克隆这个技术上来讲，克隆器官反而是相对容易的。我们现在根本不需要克隆出一个完整的人体，我们就能够想办法来克隆出局部的器官来。这个事情在实验动物身上已经做得很好了。所以说其实你去克隆一个人只是为了得到器官来治病的话，这个是完全在技术上没有必要的一件事情。 哦，就是说你可以不用克隆出人来也可以有这个器官。 是这样的。 其实现在我们在很多这个报道中也会看到，比如说会在一些克隆的什么猪啊或者什么，就是克隆出一些人体的器官 是有这样的情况。对， 是吧？所以我刚才为什么会问您那个克隆的猪是那个是一整只活猪还是只是某个部位？ 那个还不是，它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一个活猪，是为了进行药物实验什么这些目的来克隆出来的。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像您刚才说的，如果只是需要器官的话，就完全可以是在动物的身上进行克隆，是吧？其他动物 不是，倒不是在动物身上，其实它是在这个克隆出来的这个人类的胚胎的阶段，实际上是在囊胚的阶段把它破坏掉，然后取里面这个胚胎干细胞， 然后经过一些特殊的技术的诱导，就能让它比如往肝脏的方向去生长， 你就只长出一个肝来，不长成一个人、 哎、对，不需要长出一个人来， 对，这样子心里会好受多了。 但实际上即使是这样，它在世界上现在是有争议的、 哦、 这个我们叫做这就不是生殖性的克隆，而是治疗性的克隆技术。 嗯， 那么这个治疗性的人体克隆在咱们中国是被允许的，那么当然也是在条例的管制下进行研究。 嗯， 可是在像美国等等这样的宗教性的国家，他们是不允许这样的技术的。他们从宗教的理解上，他们认为这个胚胎已经是一个生命了，所以你不能去破坏它，去毁坏它。 哦， 对，所以这个各个国家之间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 嗯，而且其实刚才您也说了，这个克隆的话，如果就是一味的来克隆这种人的话，可能对于这个我们整个世界的也是一种灾难哈。这也是现在就是各个国家对它非常严格控制的很重要的原因。 对啊，我们这个地球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因为人口太多了，我们有性繁殖的人口已经够多了，还要搞无性繁殖啊，这是一方面。 嗯， 那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克隆的时候，可以想象将来可能会做一些基因上的修改，比如说我自己，我觉得我像我可能太胖了， 嗯， 那我希望稍微改一改我那个跟肥胖有关的基因，让我克隆出那个个体呢，具有我所有其他的好处，但是又不肥胖， 嗯， 但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通过基因修改有可能面临一个危险，就是我们人类的基因库会变得这个多样性会下降， 哦， 因为我们认为好的基因只是基于我们现在的知识和认识， 嗯， 那也许我们并不知道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坏处， 嗯， 或者说有些我们认为有坏处的基因，它可能有好处。那么这个在研究的历史上都是发生过的事情。 哎，这个您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人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变化哈，他对于人的这个认知也是在不断的改变。 是这样的， 就像唐朝以胖为美一样，是吧？ 我很希望梦回唐朝。 所以说，这个刚才您也说了。人是很希望克隆一个跟自己一样的这个人哈， 嗯， 叫什么有备无患哈，但是这个真的是会带来很多的这种风险，而且你刚才也说了，克隆出来的也只是模样一样。其实这样想想也蛮毛骨悚然的。 哎，是，而且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嗯， 就是比如说我40岁的时候开始克隆自己， 嗯， 那么你克隆出来这个克隆体，我们没有时间机器啊， 嗯， 它必然跟你就有一个40岁的时间差。 哦， 但实际上这个时间差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个好事情。 嗯， 比如说如果今后真的能够通过电脑进行意识上传， 嗯， 那么就可以克隆出来一个年轻的躯体， 嗯， 把你的意识换过去，那么这个人就可以永远保持年轻了。这个其实是在很多科幻小说中都出现了这样的情节， 可以再拍一部电影。 其实好像有这样类似的电影，但不完全一样，但的确这个有很多科幻小说都描述过讨论过这样的问题。 嗯，所以这个克隆一方面是技术存在差异，一方面在伦理还有法律等等方面，它都是有这个很大的这个争议和限制的哈。 嗯，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 关于克隆的那些事儿，由基努·里维斯主演的《克隆人》11月23号在中国率先公映。克隆是最有争议的科学技术，也是最受欢迎的科幻题材。今天我们就一起透过电影《克隆人》来说说克隆。来看第二道题，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孙强和博士后刘真为主的团队克隆出2只动物，取名中中和华华。您知道他们是什么动物吗？ A. 猩猩， B. 长臂猿， C. 猕猴。 这个问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叶胜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一起透过即将上映的电影《克隆人》来说一说这个克隆技术哈。很多朋友都非常的这个好奇，因为刚才呢，我们出了克隆羊多利这道题，也给出了答案，它最长是活到了这个7岁，那么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克隆出来的动物是不是寿命会比较短呢？而且在电影里头，其实有的时候也会看到啊，这克隆人他克隆出来之后，又对于外界他又不能适应啊，等等等等，一下就夭折了哈。 现在来看好像是并没有这种问题。像多利的话，他活到7岁，他最后是死于这个比较严重的呼吸系统的感染。而不是说好像是一种过早衰老的这样一种现象。 嗯， 那么后来呢，也有科学家在老鼠的这个克隆体上进行过这种研究， 嗯， 发现他们并没有这个早衰的这样的现象，所以现在我们认为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嗯嗯，所以说这个还有一个听众特别 突出和集中的问题，其实刚才您也谈到了，就是克隆人的技术其实是不是现代科技是已经完全掌握了哈？比如听众索索米就问，他说要是政府不是禁止的话，克隆人是不是现在也是不在话下，能克隆出来了？飞天小猪说了，法律会禁止所有的克隆人，所以没有研究是吧？其实关于克隆人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应该说这个各国的这个法律也都是有相关的明确规定的哈。 现在是这样，像咱们国家的话是有一个专门的干细胞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这个管理办法，是由这个卫计委发的，那么这个呢是咱们国家在克隆这个相关技术方面的一个指导性的法律法规，那么国际上呢也有这个相应的一些所谓的关于克隆人的宣言，但是当时据我所知咱们国家是投了反对票的，因为那个宣言呢它全面的禁止关于这个生殖性克隆人还有治疗性克隆人，可是就像刚才我说过的，就是我们国家对于治疗性克隆人的这个技术研究实际上是持一个支持态度的，而且从技术本身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其实现在我们距离人的克隆还很远。你像咱们刚才那道题，我知道我可能不能透露答案 您大概其说一下也行， 但是你看那个几个选项，A 是猩猩，B 是长臂猿，C 是猕猴，从这几个选项上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我们这次克隆成功呢，它是一个灵长类动物，实际上这是人类第一次成功的克隆出一个灵长类动物，那么从克隆羊多利1996年诞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多年的时间了，我们才成功克隆了一个灵长类动物，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在这个 灵长类动物这进化到人，这又是多么漫长的年代。 对啊，这肯定在技术上是有很多难关的，不会那么容易能够实现的。 啊，那么这个刚才您也说了，克隆人呢是这个现在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规定哈，对于他，那么听众小狐狸白说呢，这个克隆人嘛肯定是不允许的，太可怕了。但是克隆技术是不是能复制出健康的器官呢？这个刚才您也其实跟我们大概的说到了一下哈。 对，实际上这个克隆器官的话是我们现在一个非常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方向，它可能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有益的帮助。比如说现在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这种现象，就是这个病人比如说因为肝癌，他的这个肝需要更换，但是始终找不到很好的这个供体，那么就可能要等很长时间，甚至最后就可能因为这个原因而死去了，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用他自己的细胞去克隆出这样一个肝脏来，他就完全不需要 等待，又不会有异体排斥的问题， 也不会有异体排斥的问题，对，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另外的话， 现在有这个技术能做起来吗？ 现在暂时我们还没有到这种程度，但是这个我们离得没那么远，就是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件事情。 是已经克隆出一小块来了吗？ 这里边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一些技术的细节问题 啊。 那么现在呢主要是大型的器官还可能比较困难一点，但是小型的一些器官，比如说大家知道眼睛的话，这个视网膜等等这样的组织，好像我们以前都认为是神经组织啊，又很珍娇贵，很难去处理它，但现在其实是可以通过眼部的一些干细胞的技术，能够克隆出一个跟你自己基因组一样的视网膜来。 现在这已经可以了吗？ 这是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 真的，临床现在能应用吗？ 临床上现在还没有到就是大家都能用得到的程度，还有很多的具体的工作 技术障碍哈。 对对对。 那像比如说克隆出一个自己的视网膜，这个从这个开始培养到克隆出来要多长时间呀？ 这个具体的时间我还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应该不会需要很长时间， 是 因为咱们考虑一下它细胞的数量就知道了。 所以小一点的东西好下手， 对， 好做， 而且它结构相对比较简单一点。但是像肝脏啊、肾脏这种大型的脏器，确实还要有一定的这个距离要走。但是这个比什么意识传输啊，包括整体的克隆人来讲，这个技术还是 更有意义， 更有可能实现，而且现在我们来看是不是那么远，是能摸得着的这个技术。 听众小健说，自己的细胞克隆出来的，那不是还是有这个肝癌的基因吗？因为刚才您说那肝癌嘛，那不是说癌症其实都是基因造成的吗？ 您这个问题说的非常好，就是说这个癌症是基因造成的，但是大家要知道，很多时候你这个基因的突变不是你天生带着的，而是你在后天的过程中，比如说吸烟，比如说饮酒，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的。那么这些外界的刺激造成了你这个基因突变，但是你用你本体的健康的细胞没有突变的基因组去克隆出来的这样一个新的肝脏，它是没有突变的，所以它就能够代替你原来那个因为癌症而坏掉的这样的肝脏。 所以每一个人其实生出来的时候，其实还都是基本上大部分人是健康的，是吧？ 对，是这样的。其实先天性的癌症有，但是相对来说要少得多。我们现在所谈论的癌症 大部分都是由于后天的因素造成的基因突变，是这样。 所以说，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这个生活方式对于人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哈、 哦。绝对的 啊，张显明他想问，他说这个克隆水稻我知道有这个植物的克隆是比较普遍的，是吧？而且植物克隆比较简单，是吧？ 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扦插技术本身，你严格来讲它就是克隆。 嗯。 所以在植物的领域，一般我们不去这么谈论这个问题。 不管它叫克隆， 是吧？对，实际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动物的克隆，包括多例，包括咱们中科院神经所刚刚完成的这个灵长类动物的克隆，我们用的是一个叫做体细胞核移植的技术。它实际上是把你的一个体细胞其中的细胞核拿出来，然后放到一个卵抽去了细胞核的卵细胞里面，让两者结合在一起。这个技术生长出来的，我们现在一般说的克隆指的都是这个 体细胞的核。它有多么小呢？对， 那是非常小了。这个我们体细胞的吧，细胞都要在显微镜下看到。那细胞核在显微镜下可能只是一小点而已。那么这个首先它的肯定是非常微小的，所以这个抽取细胞核的这个技术，包括把细胞核移植进去这个技术，都是需要工匠级的水平的。那如果大家关注过这个神经所的这个工作，就会发现其中多次提到他们这个博后，因为这个博后他就是 博士后啊， 对，他抽取细胞核的这个动作特别快，10秒钟就能搞定，别人做不到。就是说这个你听起来好像已经不是科学了，而是一种这个 技术 了。对对对，他这边有这个因素在里面。对， 所以说现在这个克隆的这种应用的这个领域其实还是有的，而且还不少。 严格来讲的话，克隆真正应用到我们生活中的几乎现在没有。 没有。但是您不是说吗，植物这些算吗？ 因为我们一般在技术上，在生物学上，我们不管那个叫克隆，比如说扦插我们就说扦插，我们也不会说你去把这个植株克隆出来一个。对，我们一般这个现在用，就是说到克隆都是比较狭义的去指这个体细胞核移植技术。那么这种意义上的克隆，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完全应用不到它。对， 那就是实际上就是还是在动物身上的这样的，就是无性繁殖出来的叫克隆，是吧？ 对，这实际上是一种无性繁殖方法。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像这个胚胎干细胞，这个干细胞的话，它本身也是具有一个跟你这个身体一样的这样的基因组，那么由它去生长出来个体，这个也叫克隆。那么之所以我们很强调体细胞这件事情，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咱们从胚胎开始啊，我们可以把想象胚胎的细胞就像一群学生一样，他们很年轻，很有活力，他们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性，他可能会成为心脏的细胞，可能会成为肝脏的细胞，可能会成为神经细胞，但是一旦他们的未来定型了之后，你就回不到最初的学生的状态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体细胞，它已经走到一个分化的这个终点了。那么这个技术最关键的是，我们要让这个走到分化终点的体细胞再退回到一个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学生的状态，那么这个是技术上最大的一个难度。 好吧，我听的还是有点晕，说实话。哎，我还问一个题外话，因为我们刚才介绍您是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的秘书长，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这为什么生物和物理是搁在一块儿的呀？ 对， 感觉这俩不应该呀。 所以我们所就是经常让人比较困惑，因为一般有人就简称说你们生物所，或者简称物理所 都不对， 都不对。那中科院有自己的物理所啊，还有什么理论物理所、高能物理所、应用物理所，他们都是做物理学研究的。那么唯独生物物理所，我们是做生命科学研究的。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你用物理的手段去研究生命科学，这个就叫生物物理学。 用物理的手段研究生命科学， 其实这个很常见啊。 怎么讲呢？ 哎，比如说咱们在中学的这个生物学课上都用显微镜看过细胞吧？那显微镜是什么？这是一个光学的物理设备。这个其实严格来讲就可以叫生物物理。对，实际上我们当然我们现在指的会更狭义一点，比如说我们用 X 射线的手段去研究这个蛋白质的结构，用电子显微镜的手段去看一些很微观的细胞结构，比如说我们用这个各种电子的设备，所谓的电生理，去研究神经的传导信号的这个机制，那么这些都属于生物物理。 那为什么不直接叫生命科学呢？ 因为生命科学涵盖的就太广了，因为我们有生物物理，还有生物化学，还有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它只是生命科学中的一个分支，应该这么说。 哇，科学好严谨。好了，那么刚才呢也跟大家说了克隆技术经历的怎么样的发展，以及它现在面临的一些伦理的纷争。那么在科幻世界里，克隆还有哪些呈现？一会儿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科幻世界里的克隆。那么在这儿也给各位朋友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总的来看，今天白天本是天气晴朗，能见度非常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三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1，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呢，以上路段是有事故的：西三环莲花桥南向北方向、西四环岳各庄北桥的南向北方向、东四环红领巾桥南向北方向、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方向，还有京沪高速18里店出京方向。以上都是事故路段，请后车注意避让。 关于克隆的那些事儿，由基努·里维斯主演的《克隆人》11月23号在中国率先公映。克隆是最有争议的科学技术，也是最受欢迎的科幻题材。今天我们就一起透过电影《克隆人》来说说克隆。自1996年第一只克隆羊多利诞生以来，21年间，各国科学家利用体细胞先后克隆了牛、鼠、猫、狗等动物，但一直没有跨越与人类最相近的非灵长类动物的屏障。中科院神经所研究员孙强率领以博士后刘真为主的团队，首次成功用体细胞克隆出了猕猴中中和华华。中中于2017年11月27号在中科院神经所诞生，第二个克隆猴华华在12月5号诞生。两只克隆猴均为雌性，基因来自同一个流产的雌性猕猴胎儿，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C。 来看第三道题，下面哪部电影里没有克隆人？ A 第六日， B 漫威电影复仇者联盟， C 电影侏罗纪世界二。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到底是现在新克隆出了什么猕猴是吧？ 对，是猕猴。 哦，您跟我们说说这个是这个猕猴它的情况。 对，它之所以要克隆猕猴的话，其实跟刚才那个克隆猪那个原因差不多。 嗯， 它是因为呢，为什么大家可能觉得奇怪，这克隆为什么会出现在神经所？ 嗯， 是因为神经所呢，他们在做很多脑与认知的实验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很难控制的一个问题，就是每只灵长类动物和每只之间有一种个体差异。 嗯， 比如这只可能活泼一点，那只可能不活泼一点。 嗯， 这个你怎么去判别它实验上的这个结果的差异就不好说了。 嗯， 所以他们克隆出来这个基因组完全一样的这样的猴子之后呢， 嗯， 就特别方便他们去做一些神经科学的实验。 嗯， 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肯定首先不会是因为个体差异造成的那个结果差异。 哦，都是一样的性格了。 对，就应该是一样的。 猩猩和长臂猿现在看来还没有攻破哈，先攻破的是猕猴，亦或是它这个猕猴更有利于实验。 对，主要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认知科学实验是在猕猴身上来做的。 哦，好，这个猴子真是不错，应该这个答案是 C， 田耕啊、红十字呀，还有这个妍妍呀，那个 sunflower 啊 sunflower， 还有莲依依、明飞晶、新宽体盘等等一些朋友都答对了，恭喜大家。那么第三道题呢，我们说的是下面哪部电影里没有克隆人？施瓦辛格的第六日没有，漫威电影复仇者联盟二没有，亦或是电影侏罗纪世界二没有呢？其实一会儿我们这个题也会也会谈到一部分哈，没关系，叶盛不用刻意的避开。来，大家选择一下吧。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叶盛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透过电影《克隆人》11月23号要上映的哈，在中国率先公映的电影《克隆人》来说一说克隆这个技术，以及它会对于我们的这个生活，产生的种种的影响吧。另外，我们这节目现在也正在这个新浪微博上进行视频直播，您在新浪微博上搜索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另外呢，如果您在这个微信里头搜索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点击下方音视频直播里的视频直播，也能够看到这个叶盛科学家哈，在大家眼里总是非常的这个神秘。其实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叶盛不单是科学家，您看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么有意思，其实叶盛您还是一位科幻作家哈。 嗯，对，有写科幻。 有一个笔名叫古地，谷子的谷，第一第二的地。 是的， 这个名字也好怪哈， 好怪是吧？ 啊， 其实把这两个字反过来，它就是地谷。 嗯， 那地谷呢是天文学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天文学家，历史上， 嗯， 那他是谁的老师呢？是开普勒的老师。 哦， 那地谷做了什么工作呢？他一辈子都在观测行星啊、恒星的运行轨迹，积累了海量的数据。 嗯， 那么开普勒呢是在他的这个数据的基础上才。最后研究出了开普勒三定律。 嗯， 所以呢，我起这个笔名的意思，其实是想说呢，我们现在今天生物学家所做的工作， 嗯， 就相当于地谷在天文学上所做的工作。我们一直在积累数据， 嗯， 但是最终那个大的原理、大的定理的产生，可能需要后辈的去努力了。 而且您写这个已经很多年了，我找到比较早的是2012年的时候，您的一篇作品《端粒》就已经得过全球华语最佳科幻短篇作品奖了哈。 啊，对，《端粒》是那个我比较早的一篇作品，对。 啊，现在又有更多的这个奖项了。 明天我实际上就要去深圳参加今年的中国科幻大会，然后那个有那个 22号去。 对对、 啊、 然后那个中国科幻大会的话是科幻世界还有中国科协他们主办的， 嗯， 那么今年的银河奖，反正有我的作品参选，我不知道有没有得奖了、 哦、看来希望很大哈，在这预祝您， 这就不好说， 预祝您能够取得好成绩。 谢谢谢谢。 那么说到了这个，那您写的也是有关克隆技术吗？还是什么呢？ 啊，其实我写的这个故事跟咱们今天话题还真的很相关 啊，真的。 它不能说是严格说是克隆技术，但是这个小说的名字叫《画骨》，它取自咱们一个古话嘛， 嗯、 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哦，骨头的骨哈。 对对对。 画骨啊。 它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咱们今天您的资讯里边也说到了共享这个共享经济的问题 啊。 那实际上我就在幻想，如果未来我们能不能共享身体呢？我说我比较穷，但我长得好看、 啊、 我把我的身体出租给别人、 啊、 那我自己去找一个人，我们共享身体、 嗯、 你用一天我用一天， 嗯， 或者你用半天我用半天，这种方式。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他要一个技术基础，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意识传输。 嗯，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了犯罪， 嗯， 那么这个犯罪的罪犯到底是你看到的这个人呢， 嗯， 还是他的躯壳里装的另外一个人呢、 哦、 那实际上我就写了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的一个探案的故事。 您这是短片长片啊？ 中片。 中片。 是的。 我听的还蛮有意思的啊、哦、到时候那个我也让我们看一看好吧、 啊、没问题没问题。 太棒了。网友张琼说了，看过很多克隆的电影，比如说什么逃出克隆岛啊等等，很有感触。其实说到这个克隆这个题材啊，真的是您刚才也说过了，这是科幻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题材。 对。 而且克隆这方面的科幻电影也是非常的多。比如说马上就要上映的这个克隆人，这个咱们就先不剧透了哈。还有哪些比较经典的电影是您自己比较推崇的呢？ 其实说到克隆这个话题，我脑子中出现的第一个电影是《星球大战》。 嗯， 《星球大战》里面那个白盔白甲的那个克隆人大军嘛， 哦、 你想，对对对，你想 那 个多厉害，那是克隆出多少人组成一支军队？ 嗯， 这个应该说是所有的谈到克隆的科幻电影里边做到最极致的了吧？ 对对对对 对, 对。 但是我觉得电影有个问题，特别是现在好莱坞的这种电影产品， 嗯、 他们往往是比较追求效果、视效啊，或者是观众看的时候的感官，他不太注重深入的去探讨这个问题。 嗯， 所以讲到克隆，我其实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去读一些跟克隆有关的科幻小说。 嗯， 像有一部长篇叫做《副本》，是英国的一个著名科幻作家理查德·摩根写的。 嗯， 那大家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副本嘛，这肯定是跟克隆 复制的复是吧？ 不是，它是那个大家玩游戏的时候打副本的那个 副本哦，正负的负啊、也不是那个副，就是那个我 副手的 副手的副。 对对对，它是那个副本， 太奇妙了， 所以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肯定跟克隆有关系。那么他就幻想在未来，比如说这个星际调查局的特工，你要去去某个星球上解决案件，你人不用去，你把意识传输到当地的一个躯体里边，你就可以去当地去调查案子了。而他调查的这个案子呢，就跟我刚才说的这个富人不断克隆新的躯体，不断保持年轻这样的一个有钱人有关系。 所以说其实应该说很多这个科幻小说它实际上是提前预知了我们今后科技有可能发展的未来，尤其像您这样的科学家也在写科幻小说，这个其实就能够比较明确的指出未来的一些发展的趋势了哈。 是的，很多科幻小说的作家，特别是很多有名的大家，像阿瑟·克拉克，他们的很多作品真的可以说是精准的预言了未来， 是吧？其实除了克隆人，你看我们小时候看的什么《海底两万里》之类的，你看那很多东西现在其实实现了，你那时候去看，那个时候是非常的超前，但是现在在我们的社会里头，好像大家都已经司空见惯了哈。 是是是， 那些基础的发展。网友孙健他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他说我从小就会阿西莫夫三大定律，这其实呢是机器人定律，或者说是人工智能的。 但是呢，小说里对于克隆人倒是没有什么印象。这个阿西莫夫三大定律呢，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它确实是关于机器人的。它三大定律是什么？一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者看到人类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第二是在不违反第一定律的前提下，机器人必须绝对服从人类给予的任何命令。第三是在不违反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的前提下，机器人必须尽力保护自己。其实关于克隆人的这种科学幻想也没有那么久远哈。现在其实看， 对，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听众问的这个问题啊，关于三大定律，机器人三定律这个问题，其实他提出的是一个将来的法律上面临的一个困境。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这个画骨这个作品里边所说的似的，你将来真的能克隆人了，那你当看到一个罪犯犯罪的时候，究竟是谁在犯罪？这变成了一个特别困难的问题。实际上这会带来很多很有意思的这样的很曲折的情节。大家看到这个武侠小说里边经常会有易容术，它其实就可以说是一种克隆之后的这样的一个产生的一个效果。就你看到一个人去做了一件坏事情，但实际上那不是那个人 做的，你看到的不是那个人， 对， 只是他的这个外表是那个人 而已，只是这个躯壳而已，对、所以这个其实法律上的困境会很多。那么这个呢，可能比机器人还要难处理，因为机器人我们还可以给他设定三大定律，那一个克隆出来的 人， 他会有自己的意识之后， 对， 就没法 控制了，我们很难去 控制 他，对。 听众地狱猫问，克隆是不是就对方的一把头发就可以克隆了？真的是这样吗？哎，其实克隆的手法现在也是这种科幻题材的作品当中常见的哈。真的一根头发就能吗？ 实际上头发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大家认识上的误区 啊。 说以前说这个测定 DNA， 比如很多犯罪的电影啊电视剧里面说一根头发就行了， 是， 其实我们的头发是死去的细胞，里面是不含有 DNA 的，所以你拿它去做克隆也是无法实现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是那种从头上拔下来的头发，因为要用的是它底下那个根部的毛囊，毛囊细胞里边有 DNA， 有细胞核，可以用来做 DNA 检测，也可以用来去做克隆。 也就是说，如果只是剪下来的那一撮头发是不行的， 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必须得连根拔的，是吧？ 对，而且得把那个根拔出来才行。 哎呦，好疼啊， 想想都疼是吧？ 啊，对呀。啊，那我们看到的那些作品里头，就什么人家掉下来一根头发拿去做，那其实是不行的，是吗？ 其实不是很严谨的。 哦，必须得是生拔下来的新鲜的头发， 因为我们的头发全是一些角质蛋白，都是死掉的细胞，里面已经完全没有 DNA 了。 说了很多关于克隆的这个科幻作品哈。听众潘丹林他说，现在有些宠物医院有克隆猫，他说我一个朋友就说他们家这个猫老了，他想花个几十万去克隆一只。哎，我打听了，这还真是个真事儿呢。您听说过这事儿吗？ 我没听说过这个事儿，但是我可以断定这个事儿应该99.999%是一个谎言，是一个假的事情。因为是就像我刚才前面说了，真正的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体细胞核移植的这种克隆技术离我们的生活还非常远。我别说一个宠物医院了，你就是在中国找一个顶级的医院，它都未必有技术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个还属于停留在实验室里边的技术。 哦，所以这就是宠物医院这一个幌子哈。 对，因为实际上这个也是咱们这个社会现在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很多高科技名词一出来之后会流传的很广，比如说克隆啊，比如我觉得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纳米。我们现在经常在市场上看到各种各样跟纳米有关的这种产品，但其实如果你去问一问真正搞材料 杯子呀， 对对对对对，但你其实去问一下那种真正搞材料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人家会告诉你，纳米一定要在纳米尺度下有纳米效应才可以，这是根本不是一般的材料能够具备的。也就是说，你生活中能在商场里买到的产品，能在淘宝上买到的产品，多半不会跟纳米有关系， 是吧？大家记住了，科学家说的。 这种情况 啊，真的，我们那个同事还就是朋友还确实非常兴奋了一下，感觉自家的这个宠物啊有很深的这个感情。 倒是可以到送到这个中科院神经所或者动物所，让他们的科研人员去试一试。宠物医院是绝对不可能的。 明白了。那么说了很多关于克隆技术的事儿哈，还想问问您，克隆这些技术，尤其是动物的这个克隆，刚才也因为这个植物，您说了都基本上不叫克隆哈，它只算是在这个什么细胞核取出来，这样叫克隆技术哈。 是的。 在现实生活中合理合法的应用还可以在哪些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呢？ 我觉得未来的话，现在肯定我们还做不到，但未来的应用肯定还是在克隆器官，然后通过器官来为我们的这个 疾病的治疗来服务，这个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现在在科研的领域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还有很多朋友也很想了解克隆，比如说网友泽就说，他说我上高中的时候还写过作文呢，假如有一天我被克隆了，谈谈自己被克隆的历程以及被克隆之后的生活哈，这个倒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是啊，昨天那个刚才咱们也说了嘛，昨天准备材料弄得比较晚，这觉都不够睡，我就说克隆出一个我来帮我睡觉吧。然后我爱人就说，哎呀，你怎么不想一克隆出来一个自己帮你去干活呢？让自己去睡觉多好。所以你看这个，只要你涉及到克隆，就会有一个地位的问题，就会有一个伦理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那其实说实话的话，如果真的是我的话，我一点都不想被克隆。 为什么呀？ 因为就是正好说到这个，前一段时间有媒体请我去评一本书，叫《生命的跃升》。他说，哎，你看生命在几十亿年的发展中不断的跃升，那以后我们是不是会走向永生这个方向了？ 这肯定是每一个人都希望的啊。 但实际上这本书里边有整整一章就在讲什么呢？讲生命是如何发明了死亡。就是说对于生命来说，死亡比永生其实是更有意义的。 为什么呀？ 因为如果我们要是真的永生了的话，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会抢占很多的生活资源。没有一种生物选择永生，就是因为我们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永生的生命是不可能永远活下去的。那么再有就是，大家想想，其实细菌是可以说是永生的，因为他们一直在克隆。不需要我们去发明克隆技术，细菌在这个地球上已经克隆了几十亿年。但是生命的进化，直到有性繁殖出现，直到死亡出现，生命的这个进化速度才大大加快了，然后才出现了各种各样形式丰富的生物。所以说如果没有死亡，没有有性繁殖的话，我们今天的世界仍旧是只有细菌的这样平淡无奇的世界。所以说死亡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维持基因库的多样性的一个必要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我不想在自己这儿终结这件事情。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从整个社会的层面上来讲这样是有道理，但是从每一个个体来讲，每一个人肯定还是就是希望能够永生的是自己。 对，但是其实你说到自己的话，我觉得至少我可能属于对自己的生命还比较满意吧，没觉得有太多遗憾。即使有遗憾的话，这个有点遗憾也是完美的一部分吧。我就觉得如果说你说克隆一个自己，我也没法保证说他会比我更好。而且最重要的在于，刚才我也说了，你克隆出来那个一定不是你自己。所以我干嘛要去克隆他呢？ 徒有躯壳而没有这个一样的灵魂哈。那最后叶胜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克隆您觉得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在科幻小说中呢有一个说法叫近未来和远未来。然后我们经常会分说你这个科幻小说写的是近未来还是远未来。那所谓近未来呢，就是几十年后，一百年内这样的一个时间。我觉得就像我们刚才说到很多次的这个治疗性的这个克隆人，也就是器官的克隆，这个很可能是能够实现的，可能都不需要等一百年，也就是二三十年就可以应用到临床上甚至。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很好的事情。那么在长远的角度上来讲，远未来我觉得也未必就真的不需要克隆，或者我们可以通过克隆来制造一个克隆人的这样一个大军，去让他去殖民其他的星球。那么像这样长的星际旅行可能不是我们人类个体能够承受得了的，那么在这些星际旅行的事情上或许克隆能够帮上忙，但是那个已经是在很遥远的未来了，已经是完全不同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了。 我们也很希望这样的一些憧憬能够在您的科幻小说里我们能看到。 好的，谢谢。 谢谢。那么非常感谢叶胜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也让我们了解了克隆，那么也对这科学有了更多的憧憬和幻想啊，也希望大家更多的关心最新的技术，有一颗永远向往未来的心。 好的，很高兴来这里来讨论这个技术。 再一次预祝您的作品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谢谢，谢谢。 谢谢。好了，最后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第三题的答案。 关于克隆的那些事儿，由基努·里维斯主演的《克隆人》11月23号在中国率先公映。关于克隆的电影很多，最有名的克隆电影之一就是施瓦辛格主演的《第六日》，他饰演的亚当·杰克逊有一日如常回家时，发现自己被复制人所取代，而他却被人所追杀，因此他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究竟在他背后的阴谋是什么，才可以夺回属于他的生命和他最爱的家庭。而今年上映的《侏罗纪世界二》里不断出现了克隆的恐龙，也出现了克隆人，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B。 漫威电影《复仇者联盟2》说的是人工智能。关于漫威的宇宙，我们明天的节目也会跟大家来说说。 好了，那我们的城市文化发展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当地时间2018年11月12号，美国漫威界元老级人物斯坦李去世，享年95岁。这位最了不起的超级英雄创作了钢铁侠、绿巨人、雷神等漫画角色，他有着怎样传奇的一生？是怎样创作出一个个超级英雄的？漫威漫画创造出了一个怎样的神奇宇宙？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漫威之父的英雄故事。 我们就销售了2000箱的阿克苏185纸皮核桃。这两天呢，我们也陆续分享了一些听众的订购反馈。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位特殊代表，当中啊，有一位90岁的姚奶奶。 嗯，收到了，我刚才收到了，我都给吃一个了，挺好的，吃一个吧，挺新鲜的。啊，我一想呢，订2箱，也就是给别人什么的送人。 嗯，这应该是咱们听众里面年纪最长的一位了。 是的，我们的接线人员在接到姚奶奶电话的时候就发现，虽然人家这么高龄啊，但是呢思路清晰，说话清楚。 嗯，是啊，您想想啊，39.8元一斤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这要您自己拿着39.8元去买，哪里能买到一斤今年的新核桃呢？这要您自己拿着39.8元去买，哪里能买到一斤今年的新核桃，买到我们这种等级的？ 对啊， 所以啊，4007106108，4007106108，电话是真的都要被打爆了。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推荐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还要买的听众朋友，这是最后的一点备货，您得抓紧时间，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啊，199元一箱5斤的阿克苏纸皮核桃，果仁橙黄饱满，口感酥脆，出人率还高。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买柚子啊，买到了一个皮特别薄的；你去买西瓜，买到一个皮薄还超级甜的。 嗯， 今天呢39.8元一斤买到的都是真枪实弹的货。4007106108，4007106108。本档活动只有5分钟的时间啊，像我一样的吃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吃核桃补起来。 好，来看到线上有一位讲故事的叔叔啊，是罗叔叔，说啊，我对核桃呢是又爱又恨。 怎么说？ 爱是因为这吃核桃，核桃肉特别的香脆；恨呢，就是因为核桃外壳啊不是一。